撒迦利亚先知书第二章。我又举目观看，望见有四只脚。我问那与我谈话的使者说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他回答我说，这就是驱散了犹大、以色列和耶路撒冷的脚。此后上主使我看见四个工匠。我问说，这些人来做什么？他答说，那些脚驱散了犹大，以致没有人敢抬头。这些人来是为恐吓那些脚，为打掉义民的脚，因为他们曾对犹大地举起脚来驱散了他。我又举目观看，望见有一个人手里拿着绳墨。我问他说，你往哪里去？他回答我说，我要去测量耶路撒冷，看它有多宽多长。正当那与我谈话的使者出来时，另一位使者出来迎上他，对他说，你跑去告诉那青年人说，耶路撒冷将成为无边际的区域，因为其中的人畜太多了。至于我，我要做他四周的火墙，上主的断语，做他中间的荣耀。快快，你们快从北地逃跑，上主的断语，因为我要从天下四方聚集你们，上主的断语，住在巴比伦的西庸，快快逃避，因为那位显示自己的光荣派遣我来的万军的上主，对那些劫掠你们的义民，因为凡触动你们的就是触动他的眼珠，这样说，看，我只要在他们身上一挥动我的手，他们便要成为自己奴仆的猎物。如此，你们便知道是万军的上主派遣了我。西庸女子，欢呼喜乐吧，因为我要来住在你中间，上主的断语，在那一天有许多民族要皈依上主，要成为他的百姓，并住在你中间，这样你便知道是万军的上主派遣了我到你这里来。上主必在圣地内占据犹大作为自己的产业，他仍要拣选耶路撒冷，凡有血肉的在上主面前应肃静，因为他已由他的圣所起身。